在四处漂泊，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回想路是那么的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。怀疲惫，眼里是酸楚的泪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伤痕。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。 Thank you. 深情藏过土，好大一棵树，绿色的祝福，你的胸怀在蓝天，深情藏我土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热热乎乎， 保持着孤独的温度， 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， 这就是爱，心里会糊涂， 这就是爱，能抛弃人生的脆弱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承认后悔，却哭不提伤泪。他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，倔强无言相对，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太伤心。爱无悔，爱无悔，爱绝对。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。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像迎接那寒季的雨水，最温暖却暧昧，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。他一直给，每一次给，如今心以为，心碎也无所谓。若一心给，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，太绝对。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。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像抗拒绽放后的枯萎，最温暖却暧昧，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完全发挥。他一直给，一直给，每一次给，有几心以为，心碎也无所谓。你真心给，全落得一冷心灰。像狂野的玫瑰，用骄傲的花蕊，想摆脱那四季的支配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。每一次给，让人回味，那感觉就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要花儿开个不停，陪我们永远年轻。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情。我要走出一个身影，陪他听落叶回音，陪他看雪花融化了的宁静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 真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你有经历，接近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 我要听清早晨声音，陪我们永远年轻，每天迎接的有坚定的感情。我要用心表演你真，让世界对我肯定，让无边的爱也用心的倾听。我怎能不相信是为了实现我和音乐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 星， 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里有精听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 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的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你有情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 色虽已晚，此刻痴心虽已淡，你永远让我在梦幻，你永远共我在浪漫。想起一天天一点点过去美丽照眼，忘记那一天重返开的思忆中，不知不觉悄悄降临，依稀一切复在如梦里，那份温馨感觉突然微微荡至，像我痴沉跌进深海，全仿佛身边一切都可抛弃，就像但求一生不变地爱。忘尽了世事偏偏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，将一切往事淡忘留下你，将心中琐碎片段缝合又带到现在，又带进梦内。多少秋雨散落，夜里飘过岁月，我才忘掉你，不见你但有你，失去你但爱你，想到你忘掉自己，学不出却有梦话，

身，我困在空虚，总会面对。放心，我挨完漆黑，总会渐退。无论你当天撕得我心多破碎，我已太懒太累，分错或对，放心，还未唏嘘。心跳呼吸正常，不要担心冷场，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。我或数更过长，不过请你别漫长，为我衷心兼紧张。心跳呼吸正常，工作休息照常，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。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，心跳呼吸正常，不要担心冷场，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。偶或数更过长，不过请你别问为我衷心兼紧张。一切安好正常，天气交通正常，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。不需你来关心猜测我动向， 张国荣的歌曲《心跳呼吸正常》。张国荣在毛舜筠的访谈中曾经说过，他唱歌之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，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，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。我想这才是他能把歌曲诠释得动人的原因吧。再好的唱功，再完美的声线，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你是否能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，听到叶倩文《情人知己》。 是情，还幸有爱不减半点，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，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要说一遍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。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 为害怕爱火烧。

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如梦幻如童话。像天空般晴朗，初次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，肯定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的情况。有的时候在开车门的时候，不小心也会把车门划出痕迹，而且补车机价格很贵，要花300块钱左右。一些开车达到10年以上的老司机们，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会给自己的车贴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海绵，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会把自己心爱的车剐蹭了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些车友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要这样做，在知道了原因之后，纷纷采取了这种方法。在准备开车门的时候，先接触的肯定是海绵，这样就根本不会把车子给伤害到了，更不会刮到车子。两辆车子之间有摩擦的话，海绵也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，根本就不会把车漆刮掉。有些人觉得这种方法真的非常愚蠢，如果要是把海绵贴在车子上，非常丑，一点也不漂亮。可是这种方法真的非常有效，一些经验比较足的老司机都会给自己的爱车贴上一层海绵。虽然贴海绵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麻烦，但是效果会非常好。经典969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给自己汽车贴海绵这件小事非常的不起眼，但是效果非常好，而且还可以节省不少的喷车漆的钱，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 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。

那是我的思念，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，告诉你我在想你。管的人不轻易逃避着，轻轻的，像不像话题被谁提起了？怎么会没人记得？是不是我疯了？那雨别停了，能否算爱着？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他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想起我，雨还在下，像在寻你，他敲我的窗，找不到你。这样的季节就会特别想你。还能去屋檐下等你吗？ 现如今请朋友吃顿饭，真是再稀疏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。满大街好吃不好吃的饭馆酒店，随便挑一家都能吃上一顿，在餐厅就坐上菜结账，得来一餐如此简单。虽说就餐的环境和菜品口味各有讲究，但总好像少了一丝带有家的温暖，那种跟朋友之间欢乐交流的氛围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，周末要不要与朋友相约来一场家宴，回到最真实的状态，来一个最高的礼遇呢？ 是为谁？ 情的生机，你是微妙的夏季，你是未完待续，等拒绝的你。心能不留太急，谁的一见钟情不可靠，